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晨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龙远的叶，欢迎在微博上找到我，经典九六九龙叶。各位想聊聊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，等你哦。不知道你平常下班了会去健身房健身吗？调查发现呢，健身房冲动消费现象非常的严重，有近60%消费者办卡之后不能够坚持锻炼，近20%会员几乎从不去健身房。专家说，一方面是消费者对自身自制力期望值过高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跟健身房低价营销策略分不开。不知道你的健身卡用过几次呢？ 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我学会用与众不同，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炫耀炫耀，动起来，新的力量和爱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味道，动起来。

消失一样，为我每一寸瘦弱而感伤，好像就这样。 爸爸妈妈们，六月一号到三号有一个儿童剧一定要推荐给你，童话大王郑渊洁新喜力荐，开心麻花儿童剧也很幽默，两只可爱的小老鼠来到一个猫怕老鼠的神奇国度，会有什么样的冒险经历呢？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，六月一号到三号在朝阳九剧场爆笑上演，经典智慧的故事，犀利有趣的台词，让小朋友欢乐度过两个小时。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微信购票，可享受第二张半价的套餐优惠，赶紧购票吧哦。

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数，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。 小鲜炖获2018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。618购物节，上天猫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969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969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在流量资费下调的大背景下，很多用户呢反而觉得流量越跑越快了，实际资费支出不降反升，原来一个剧就够用一个月了，现在呢好像都撑不过15天。不知道你每个月会用多少流量，你觉得够用吗？ 时间来陪，爱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。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，你没说我也知道，你等着看我怎么安慰。未来虽美，我身不由己的飞，那些个日子再精彩没了你也无畏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么快乐，全靠默契了。离别当然会舍不得，始终相信一切最后值得。像过去失去过的多少考验，一起忍过了。是别人分分合合，我们依然能让彼此快乐。想你一定睡了，收了线才担心你的烧退了没。已经几天的找不到时间来陪，还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。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从不担心我会有谁。歌你都很美，我从未流过口水。那些个日子只有你留在我的心扉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么快乐，默契了。离别当然会舍不得，始终相信有你最后值得。像过去失去过的多少考验，一起忍过了。看着别人分分合合，我们一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导演陈可辛， 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，可以世故，可以比较圆滑，但是其实只要你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 著名学者易中天， 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专业，做什么职业，做什么事业，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人。当你做人的时候，如果你服从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冲动，而你又至少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，甚至你还能够为社会和他人多少带来一点好处，何必在意人们怎么评价，何必在意人们说你是不是刷存在感呢？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， 所以我想说呢，作为创业者，你能不能在十年的这种黑暗的时光里面坚持你的方向正确的，坚持认为你做的事情有价值的，坚持认为你的公司是社会需要的，你只要能够坚持愈久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 童年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？ 打篮球。童年嘛，我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是在初中，第一次接触篮球就非常喜欢，然后喜欢那种篮球进到篮筐里的那种感觉，现在依然坚持打篮球。 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就是跳皮筋儿，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嘛，好几个小朋友大家一起玩，也是这个东西可以大家都能参与到里面，还可以有许多的花样，还锻炼了身体，反正就比较喜欢玩这样的游戏，其实呢也没有其他游戏可玩了，不像现在的孩子什么可以玩电脑啊，打游戏呀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跳皮筋儿、捉迷藏，比较原始的一些活动。 我童年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应该是打沙包了，它的玩法很简单，就是最少是三个人，然后那个时候都会自己在家里面，然后父母给做一个沙包，往里面搁一些大米啊或者豆子一类的。我觉得童年的游戏现在已经不玩了，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是那时候的场景还记忆犹新，还是觉得很有意义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无忧无虑的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听说过遛狗赚钱的，但你听说过陪人遛弯赚钱的吗？麦卡锡在洛杉矶创办了遛人公司，提供陪散步服务，每小时要价是$30，顾客还能够选择路线跟散步的伙伴。这个服务一推出呢，就大受欢迎，导致散步需求飙升。现在麦卡锡呢，雇佣了35位员工来陪人散步，你看到商机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拜拜。 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的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你